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一半，耶稣讲一个比喻，通常被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接着这个比喻，耶稣告诉一位律法师，就是圣经的律法的老师，耶稣告诉他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，他要当，我们自己也要当一个好撒玛利亚人。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爱我们的邻舍，如同爱自己。我们应该当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好你，好我。我们要这样做，但是你唯一的办法真正当一个好你，就是透过好耶稣。我们现在慢慢看这段经文，我开始要再一次念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承受，必得永生。是的，那位圣经老师，如果那样做就必得永生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如果那样做，完整地爱上帝，也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我们就必得到永生。你如果那样当一个好人，你就有永生。但是你做吗？你能当那样的好人吗？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无论是那位圣经老师，是你，是我，我们都一样不是好人，我们都是不好人，不好你，不好我，我们都达不到那个标准。那么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好人吗？有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，好耶稣。他是完整的爱他的父上帝，他也是完整的爱他的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是好人，他是唯一的好人，他就是好耶稣。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。奇怪的是，那位圣经老师他认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骄傲地认为他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上帝，他认为他也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但是他现在想要确定他的邻舍是谁，因此他就可以确定或者证明他就是爱他的。所以他问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接下就讲那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这比喻的结论是什么呢？那位圣经老师的邻舍，我们自己的邻舍是谁呢？就是任何在我们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是，因为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是敌人，甚至我们的敌人，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。我们要爱所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那么你是这样做吗？你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吗？你是爱帮助所有需要你帮助的人，包括你的敌人吗？其实我想我们不必讲敌人，你的敌人有可能是太遥远或者太抽象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家人就开始谈就好了。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最近的邻舍，也是我们每天碰面的邻舍，并且我们如果很难爱我们的家人，那么敌人就不用谈。所以我要问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、你的父母，你爱他们呢？ 你当妻子的，你如何爱你的丈夫呢？你就是尊敬他。你尊敬他的意思是，你把他当作你的丈夫，而不是你的孩子。你的丈夫，而不是你的孩子。你即使认为他的表现有的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你如果还是尊敬他，比如在别人的面前，包括在你们孩子的面前，你不讲他的坏话，你如果尊敬你丈夫的话，他的表现通常会变得比较好，比较像头。你当妻子的，就是你丈夫适合的帮助者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。你如何帮助他呢？你就是尊敬他。你当丈夫的，你如何爱你的妻子呢？你就是把她当作你最宝贵的、最疼爱的，而不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电脑。你要为你的妻子牺牲，而不是为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电脑牺牲。你帮助她，你照顾她，你对她温柔体贴。那么如果你已经可以承认你不爱你的邻舍、你的家人，那就很好，感谢主，他的律法做了他的工作。但是你如果认为你真的好好地爱你的家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其他的人，因为我们的邻舍就是包括所有的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你现在可以想你不喜欢的人，你现在可以想一想，你一定有不喜欢的人。这个人呢，他不一定能算是你的敌人，但是这个人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就是不喜欢他。那么耶稣说，你要爱他，你要帮助他，你要关心他，你要为他祷告。耶稣讲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那位圣经老师承认他的罪没有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，我们都不是好撒玛利亚人。你不是好人，我也不是好人。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算是呢？有，有一位，也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，那一位好耶稣。耶稣是完整地爱他的父上帝，他也爱他的邻舍如同自己，包括他的敌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邻舍是谁呢？他的邻舍包括在下面安排他被钉死的那些宗教领导人，他们就是耶稣的敌人。但是耶稣爱他们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的罪。耶稣也就是在为他们代替他们他的敌人在那十字架上受死。耶稣真的是好耶稣，他都做到了。但是你也许现在在想，没错，耶稣当然是好的，他当然是好耶稣，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不好的啊。答案是，好耶稣不仅是为他自己好，他也是为你好，他也对你好，因为他的好是一种代替你的好。你本身是不好的，但是耶稣代替你，耶稣代替你当个完整的好人。并且当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洗礼赐给你信心，相信耶稣就是替你做好的时候，他的好就变成你的好。现在不仅是耶稣那一位是好的，你也是好的。上帝现在看你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，你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你也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在基督里，你爱你的家人，你爱你不喜欢的人，你爱你的敌人。上帝看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好人。这叫做恩典，不是你本人是好的，不是你做的， 是耶稣做的，但是借着上帝给你与耶稣信心的连接，现在你算是做的。上帝现在说你是好的，并且因为这是上帝所说的话，所以这是个事实，你真的是好的，你在好耶稣里面是好的。那位圣经老师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，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是为了让那位圣经老师知道，他没有办法凭他自己的努力承受永生，他根本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唯一的办法承受永生，是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，好耶稣的缘故，白白地赐给你这永生。在好耶稣里面，你也是好人，你也已经承受了永生。现在因为你已经有了，你就感谢爱上帝，你也就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